他在我面前，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。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，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。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肯回，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，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，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。上门来默数我的泪，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，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，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，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，直到那一天你会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。世界慢慢地离开了视线，我没有打算忘却一切，告别是不需语言，爱应该没有条件。有些事不断重演，有些人容易去相爱，却不能互相。如果你真的想飞，这天空我祈求，清澈无边，听见你被人宠爱，我的心终于释怀，过往的该与不该，瞬间只剩感慨。只要你有人宠爱，我不怕自己的心留。放下了所有期待，从此让爱空白。如果你受了伤害，那一眨眼也不稀得了，再等你回来。重演，有些人容易去相爱，却不能互相了解。如果你真的想飞，这天空我祈求，清澈无边，听见你被人宠爱，我的心终于释怀，过往的该与不该，瞬间只剩感慨。 真的释怀，放下了所有期待，从此让爱空白。如果你受了伤害，那一盏夜也不熄的 清楚了解，你还在不在？全世界。

最好曾下一秒。 Show

同你做施工标准极致的工艺技术。 地址：北京朝阳区金港汽车公园 F 区北京易车威 XPEL 旗舰店，电话153-1317-5888 153-1317-5888。 尘埃飞过，